翻嚟第四节， 系啦，第四节啦。好嗱，咁我哋睇咧第四节咧，今日诶、我哋仲要喺讲解放军之前咧，讲多个消息先，因为呢个太好玩啦，唔讲得真系。 系 嗱，我哋咧头先咧未讲咗，即系诶嗰个星战嗰啲嘢啦。 系 咁咧就讲到呢个 Xbox 咧，即系头先我哋讲原盘操控啦 ，Xbox 都得系嘛？ 系啊， 得噶。嚟紧 Xbox 咧就真系嗰个遥控器咧，即系大家睇嗰个手掣啊。 系 依家咧就有个军事用途咧，就嚟紧会摆最新嘅核攻击嘅潜艇，叫做科罗拉多号。 系。 嗱，呢架嘢咧係新到冇得再新啦， 係 好新嘅呢架嘢，即係呢個嘅維珍尼亞號一個新嘢嚟嘅。咁呢個攻擊型潛艇咧就喺呢個嘅康涅狄格州啊 ，Connecticut 啊，即係你講英文順啲啊。咁咧就喺3月17日咧服役嘅。咁咧原來咧張相咧有講過咧，就係佢用個 Xbox 咧360咧嗰啲支棍啊，即係唔係嗰支棍啦，應該嗰個 console 係棍棍 嗰支 console 咧就操作佢入面其中一啲咧叫做船軌係咪啊？ 即係個捽個粒 帽啊，係啊。 捽咗粒瘤啊！ 系，咁佢就可以控制咧，应该大家知潜艇咧上面咧有好支一支支伸出嚟嗰啲嘢嘅， 就好似潜望镜咁样。 系啦，潜望镜，但系佢除咗潜望镜之外，其实佢仲有好多啲光电侦察， 好多 sensor 系啊， 红外线啊，声纳啊，好多噶嘛，好多支嗰啲嘢噶嘛。咁嗰啲嘢咧，用咩去整咧？就用呢个嘅 Xbox 360咧呢支嘢。 系 嗱，大家咧，如果你睇图嘅话咧。你就見到咧呢個士兵咧，佢係咪咧喺個 mon 度咧就睇住咁？ 我懷疑個控制主機都係 Xbox 360嘅。 哇，唔會咁勁啊！勁到咁？ 係啊，唔奇噶。 好嘛，咁呢個科羅拉都好咧，我哋係咁依講下啦，係嘛？ 係。 咁呢個咧就佢個船咧，因為本身咧7800噸啦，咁咧佢呢個咧維珍尼亞級嘅。咁咧就一樣咧，可以射到咧巡航導彈，就是、我哋講戰斧啦。 係。 咁所以咧，依家咧維珍尼亞級咧嚟緊啲人咁講。嚟緊咧就可能咧會仲有新啲嘅攻擊嘅潛艇會出嘅，但係而家咧都仲會 keep 住做。佢依家咧一年咧你預啦，就大概出兩艘，一年一以前就話一年一艘，而家會加速一年一艘，唔知點解喎？軍事競賽係咪加速啊？ 梗係要你 再快過 大陸要出咁多要追啊嘛。 但係大陸佢係出常規啫嘛，你出核嘅喎，你唔做常規嘅喎。你做核动力 咁，我系高级过你噶， 劲好多、哦。大陆做核动力有排未追到佢啊，真系系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讲解放军系列系嘛， 系 咁啊，讲下啦。解放军咧，哇，今期解放军啊，真系即系好多咧，都好似唔系真咁嘅消息 系 首先咧，我哋讲咧就佢一个国产航母啊。近排咧，啲人话咦，好似发觉咧，佢嗰啲杆咧全部拆晒咯。 01A 啊，呢部就 系、是、系啊，呢部就系01A 啊。 个蓝岛靓仔好多啊， 因为佢拆晒啲嘢啦嘛。之前咧见咪好多假嘅，佢一拆晒啲假啦，啲人就话咦系咪真 work 啦？ 系啊， 同埋咧你冇见咧啲雷达全部砌晒上嚟 咯， 嗰啲咧上控制雷达啦， 主动雷达呢啲 摆晒喺度啦嘛，四块啊，大家见唔见啊？ 系咯， 四块。依家呢啲位咧桅杆咧附近嗰啲咁嘅啲脚架 拆 鬼晒啦，所以你见依家咧就差唔多喐得噶啦。 系 嗱，啲人开始咁讲，几时开始开始咧？就4月或者5月就最迟都会开始。咁如果4月至5月海试，即系几时玩得咧？啲人就话年尾随时咧就已经试完噶啦。如果试完嘅话咧，就应该2019年就服役噶啦。咁咧啲人就开始谂咯。如果你一服役，你一要试机啦，试咩先？首先第一就机试一个炉得唔得啦？好啦，跟住就喷黑烟先啦，梗系要嗱喷黑烟，跟住喐咯。喐过几多节啦？转弯转几多角度啦？嗱，美国系转30度噶，佢又唔知转几多，咩33啊？但佢又转几多咧？全速掟弯掟到个八字掟得靓咧，好啦，跟住再计佢嗰啲升降嗰啲舰载机啦。但系问题系，而家你啲舰载机够唔够分咧？ 都唔够啦， 都唔够。其实佢一做有冇做20架啦？呢个数字咧就从来冇人知嘅。 究竟要 1015有冇20架俾佢先？ 借啲苏三十三翻嚟吸个印咯，系咪 J15 咯？ 但系人哋对面都冇咗咯，苏33。 咪佢哋唔用俾我哋啊嘛。 我谂咪飞唔起噶啦，你嗰啲模型嚟噶咋，应该可能，如果唔系唔用29啦，系咪一米加29？所以咧，依家大陆咧就呢、這个海试咧，其实最后佢系咪 hea 试嘅咧？你坚试嘅咧？ 都要试嘅， 要试。但我哋话，其实有时咧啲嘢你快咧，未必系好嘅。当然佢哋话鬼佬慢系因为人哋鬼佬跟晒啲 protocol 嘛，即系人哋员工嘅福利啦，你又唔可以逼人哋 OT 啊嘛。大陆 OT 冇所谓噶嘛，讲钱嘅啫。咁啊斗快咯。咁但系咧，我自己觉得咧。呢、这、一個航母咧，今次01A咧，其實應該唔好咁急嘅，因為今次話曬都係自己做，佢真係100%自己做，雖然講自己做啦，咁入面有啲貨梗係賣人哋。 佢有名未啊？冇嘢叫做 未有名㗎， 未有名啊？ 大家諗啦， 佢你觉得佢今次边个省？ 你知唔知道人哋点样称呼佢啊？ 唔知喎，叫咩？ 叫副支列座呼吸三号立。 哇！我又未收到呢个消息啊！我都系求证翻 呢个技术名称。 你啲朋友讲啫嘛，我又未听过、啊。嗱，但系咧呢届嘢有啲人话叫山东啦， 系咩？ 因为咧就可能应该会摆翻喺山东嗰边啊，系啦。有啲人就话咧呢个叫台湾南，因为要攞佢嚟收复台湾。咁我问啲，我觉得应该唔会叫台湾南嘅。咁你又谂啦，佢会唔会有啲字字似咩重庆南咧？唔知啦。咁但系咧，我睇法咧就系、是、呢部嘢咧，依家啲人就笑佢就系、是、你落后咗美国五十年啊嘛。 系啊， 但我觉得冇所谓噶。其实因为呢部嘢咧，大陆都知道呢部嘢唔系攞嚟困噶，呢部嘢系攞嚟载下啲男嘅俾你睇下我哋有啲乜嘅咋。所以咧嚟紧真系砌咧系下一步。 即系呢部系一个流动嘅博物馆。 应该讲呢部系最落后嘅。 OK， 呢部攞嚟最落后嘅，跟、okay. 住下次嗰部咧就坚嘅。 OK， 咁大家就唔好俾咁大期望啦。如果国内网友啊。呢部嘢唔使有期望嘅，佢系谂住追落后嘅啫，一定要出嘅。 呢个副支列座呼吸三号舰啫 好啦，下一个讲呢个解放军咧，又出两架歼三一啦。大家如果咧有印象，我哋讲歼三一咧， 你今次 F 三十 啊，系咯， 系啦，有两架。你冇 攞错相啊你？ 诶，嗱， 你 confirm 一次喎。 嗱，我真系有揾嘅，呢架系歼三一嚟噶。呢架系歼三一嚟嘅， 咁蒙好难认到 啊！哦，应该系 攞翻 GPS 嚟对翻， 对翻系嘛？ 系啊，对翻位置呢样。 对翻嗱，呢两架歼三一咧，今次咧就一齐试飞。 系 咁，啲人就开始讲啦。咁点解会两架试飞咧？嗱，通常你试飞一架噶嘛。 系 咁，两架试飞系咩咧？系编队。 系 咁编队即系话咩咧？就话佢开始成熟。 哦， 咁玩得编队咧，就即系咧两个机师咧就要有个默契经验啦。 哦， 同埋你一定要任务啊。通常你知咧出咧唔会出一部噶嘛，出两部噶嘛。咁即系话咧，如果你出两部就训练紧项目嘅话，系咪即系话呢部机成熟咧？跟啲人就话咯，咁如果你两架同时试飞，其实佢试飞啲乜嘢项目咧？会唔会系试飞就系护航？或者嚟紧咧就喺航空母舰飞嘅时候咧，两架一齐咧编队，即系你好似睇以前 Tom Cruise 咧，佢哋咪两部两部咁做噶嘛？系咪就进行啲攻击任务啊，或者护航任务咁咧？好啦，有啲人又开始 FF 咧，就话其实歼三一其实上航空母舰系咪会好过歼二零啊？ 系 又 FF 咯，跟住话咧歼三一因为依家咧就嗱，你大家听住先啊，换咗引擎啦，跟住咧个内舱大咗啦， 系咗啦， 隐形涂料好咗啦，而且佢话佢哋个气动外形好咗啦，其实我点睇我都唔觉得有咩好咗边嘅，嗱佢哋话好咗啦。咁可能个进气度有改善咯，我估。咁同埋个翼嘅本身咧，可能扩大咗咯。即系如果做舰载机嘅话，好啦，咁讲到呢度，咁你觉得歼三一会唔会劲咗咧？我暂时觉得咧，佢应该都系攞出去卖嘅，就多过自己用，因为始终中型啊嘛，即系大陆系中意玩歼十五。诶，卖俾边个咧？首先第一个就系佢好兄弟巴基斯坦啦。 Okay. 第二个就系咩咧？就系嗰啲咩缅甸啦。 巴铁可能买唔起。 平啲咯，又系，但系啲人话其实系巴铁买唔起，佢睇唔起啊。 O K， 佢唔要呢部啊，佢、oh. 要歼二零啊。 哦、oh. ， 但系唔会卖俾你噶嘛，歼二零即系 F 廿二咁嘅情况。 O、okay. K， 好啦，下一格下一单啦，啊，下一单呢个咧又系好鬼夸张嘅，呢、這个咧就话咧，依家大陆咧第三代核潜艇啊，嗱，第三代系咩咧？嗱，佢哋第一代叫零九一、零九二， 系， 第二代叫零九三、零九四，嗱。零九三零九四咧，我想讲零九三咧，其实咧呢个攻击型潜艇咧，其实仲系好炸下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仲好嘈嘅。 哦，个样好似头盔咁嘅。 嗱呢个系讲紧零九六。 O K， 呢个讲零九六劲啲嘅呢架。嗱，佢喺零九三咧，佢其实系好嘈嘅。 系。 啲人话咧，日本咧老远都见到你噶。 系。 系啊，即系好早听到你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无论咧你喺水底你点样玩咧，其实我都知你边嘅。同埋咧，你知道美國咧，咪好多 P 三 C、P 八嘅，佢喺上面咧又係會偵察到你嘅，尤其是咧東海咧，你唔使玩噶啦。 Okay. 所以咧，其實咧核潛艇佢都嘈咧，所以咧佢依家呢架咧零九三咧，其實係渣渣地嘅。 OK， 所以咧理論上佢應該要去到零九五第三代先會勁嘅。咁咧依家零九五咧，依家啲人咁講就話咧，依家佢嗰個降水咧好咗。嗱，如果大家咧有印象咧，之前係咪話港大有個教授啊？同埋咧，大陸嘅團隊咧就話咧，將個鋼咧個質地咧可以做到咧抗壓咧做到係成二千幾嘛， 係 二千二百個 MPa。咁咩意思咧？依家美國都係做緊千幾嘅啫， 係 俄羅斯都係做緊千幾，但你做緊二千幾，咁你係咪真係可以潛嗱？依家啲人開始諗，美國咧個叫海狼級，而家問題 就係做 就潛咗六百米， 做到幾多鐵係真係二千幾先？咁夠做到架潛艇先？ 嗱。 Alice 讲个关键就系、是、你有呢个嘅科技， 系啊， 但你有冇个工艺， 系啊， 做到呢样嘢， 系咯。 嗱，我哋而家讲下潜艇咧，海狼级如果大家听过咧，好少啊，美国做咗三架嘅，海狼级咧系可以潜600米嘅， 系 坚嘅， 哇，犀利啊！ 维珍尼亚级咧可以潜到500米， 系 完全冇问题。日本据说苍龙可以潜700米，但系都冇人知嘅，但系佢话700米都得。咁但系日本仔讲又好似信得多啲啦。你知唔知依家呢个咧最新呢个可以潜几多？ 1000啊， 系1000啊， 1000啊， 可以潜1000米先。不过1000米其实有几多海域有1000米俾你潜啊？ 系咯， 太平洋咯，咩马里咩海沟咁系啦，系嗰啲嘅啫。所以其实你不过又咁讲，如果你可以潜到咁嘅，即系代表个船够硬净啦， 系 系嘛。咁同埋就嚟紧咧，如果大陆可以做到咁咧，你觉得佢可唔可以将个船身再做大啲咧？ 可以嘅， 可以啦，因为抗压啲嘛。 系啊， 咁即系咪载多啲导弹啊？ 系。 咁而家美国最劲嗰个就可以装24支啦。 系。 大陆仲系装紧12支、16支啦。 喂。 咁佢有咪一次过就可以追到美国就整到24支咧？ 系。 或者整36支咧？跟住入面咧就每一支有8个分弹啦。咁你就数到佢可以做几多？ 做几多？几大部同埋做几支飞弹都唔紧要。 系。 最问最大最重要就系佢潜咗落去，胆打算上翻嚟， 浮翻上嚟啦。六沉一路沉落去，咁应该冇咁渣嘅大佬。 O K， 系啦，咁呢个咧大家睇啦，究竟佢吹系咪讲到佢个装甲劲到咁？ 我知啦，近排天宫一号啊，我谂起 天宫一号啊，哇，其实你讲嘅，哇，我哋真系好在香港先讲得噶咋？你有冇印象咧？细个 担保唔跌落嚟香港啊？我听下， 唔系我嗱讲埋先，唔系呢样，我系讲个言论自由位就系、是、嗱，你有冇记得细个咧睇《三国演义》咧？你咪讲咧，诸葛亮咧死嗰阵时之前发生咩事啊？ 借东风。哦，天灯 粒星啊， 哦， 跌咗落嚟话， 系， 跟住轻咗啦， 系， 咁而家天宫一号似粒星咁跌落嚟啊， 哦， 会唔会有啲预示啊？嗱、哦，唔知啊，嗱，大家谂啊， 我转话题， 大家谂下呢个啊， 转话题， 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咧呢、這个咧，哇，大家真系要注意啊，呢单咧，我自己觉得系假新闻嚟噶， 系， 应该系假噶，咁咧就讲咧，歼20咧近排咧就做咗咧一个军演，唔系军演，即系做咗个演习啦， 系， 咁咧就内部嘅。咁咧，佢哋话咧就系呢个演习咧就歼20对苏-35， 系。 咁呢单嘢点玩咧？就话咧，原来咧佢哋互相打交啦， 系。 跟住咧，佢哋发现咗一样嘢， 即系困下咯。 困嘅时候咧，发现咗咧，原来苏-35咧系会输晒， 哇！ 佢哋系输4-0啊， 哇！ 输到呕啊！仲要点样输法咧？系好变态嘅，输到咧系佢哋咧玩咗两三个战术， 系 两三战术，已经咧讲紧有啲战术咧系苏-35系咬佢尾嘅咯。咬住佢尾射，但系点知原来咧临射之前咧又俾佢甩咗 lock， 甩咗 lock 之后咧，仲要人哋唔知喺边个角度翻嚟咬翻佢尾， 哇！ 跟住就射死佢。 呢、這个睇紧呢个劫变形金刚啊， 系啊，有啲似星星叫咯， 系咯、 啊，系啊，好 星叫最犀利噶嘛，可以打得空战变形喺度搲你噶， 系啊，好嗨嘅，即系又变身又再咬你， 系啊， 再用手搲， 减速跟住变形搲你， 系啊，哇！咁呢啲冇得讲啊，劲到咁。佢话咧系咩咧？就系苏-35咧，大家记得咧，佢有个雷达嘅，佢系睇到好远嘅，叫雪豹 E 雷达，系睇到好远。理论上佢系一定会睇到歼20嘅，咁但系咧，学 Alex 话斋，佢正面系隐形噶嘛，所以佢探测到距离咧，相对又会少啲噶，系咪？咁依家咧，佢哋就讲啦，嗱，依家歼20咧靠一个叫 EODAS， 系啦，我哋咧如果美国嘅科技咧就叫呢个分散式孔径感测器。是劲嘅呢个，咁咧就话咧佢一早就已经 lock 咗苏-35，所以好快就俾佢射死咗啦。咁、 哦、 所以咧，无论咧，如果苏-35带埋预警机咧，都会输。咁啲人就话坚定留噶，国内咧系有人分析过系留嘅。咁咧，其实我都唔多讲啦。如果国内啲人都分析留，就已经系留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话苏-35咧，其实同歼20佢哋开始比较就系、是，其实佢啲航电咧原来唔系争好远嘅啫。咁所以咧，你就歼20净系赢一样嘢就隐形，你唔好谂住用你嘅电战嘢嚟征服呢个苏-35，系唔得嘅。即系虽然你讲俄品，我讲国语啦，但系其实都系好近嘅嘢嚟嘅。 嗱，可能搞错咗一个 F-22 嚟嘅 F-22 咁啊真新闻啦，呢个就会真系 呢个可信性高啲， 呢个就会见真新闻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我哋就讲到咧解放军嘅消息咧。 诶、哎，嚟到呢度啦，今日个解放军消息好嘛？ 好啊， 好，咁就 差唔多。 诶、啊，仲有啲呼吁， 系 系嘛？即系我哋咧就嗰个订阅人数 系 嘛？ 系啊， 即系嚟紧呢一，我哋又上升紧啦， 系 嘛？七千 几 啦，四百七千五百度系嘛？ 系啊， 喂，大家多多支持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如果有其他频道有朋友咧，叫佢嚟听多啲、 啊，多啲 War Game 友啊，支持下啦，系咪？ 系啦、啊，多啲啦。喂，我哋我见咧好多网台依家成日都话请人食饭，开个宴咧。嗱，我哋军武气焰，嗱，我同 Alex 啊。我哋人丁单薄、 啊，救人就开网聚啊！ 救人开网聚， 系啊， 系啦，我哋开网聚食咩噶？ 我哋食咩啊？唔知 食自助餐， 到先算。 沙律自助餐， 自助先算。 系啦，咁啊，大家俾多啲 啦。我哋好民主，到时投票啦。 好，到时投票，系食军粮， 系杜队。 好，咁我哋今集嚟呢度，下集就同大家军武气言啊！ 好， 拜拜。